各位，上次讲到几日前突然换人，又一次得到死里逃生的大官马侯爷，今日依约前往进入北方国总司令部内的特别官邸。呢度见到嘅全部系如意吉祥、宁静舒适啊！仲见到好多文雅宝石雕刻而成嘅小石山林，里头有四季唔落叶嘅花盛开住。呢度虽然唔系仙山，自然啊胜似仙山。呢度人间仙境内嘅人，唔通个个都似唔食人间烟火嘅？事关呢度讲话嘅人呢，声调唔大。进入呢度，任由阁下举目到处瞭望观看之后，自然会唔相信呢度会有住普通军人嗰啲常见嘅急促气短闹人嘅声调。如果讲呢度就系人间仙境嘅话，亦都系有理由嘅。理由系，系人都明白神仙嘅法力无穷尽系人所共知。例如已经病死两日两夜嘅人，经过神仙念出符咒语言，唔止可以立即还魂变成龙精虎猛，从此仲长生不老添。神仙可以点石成金，要变几多都可以从心所欲。世上嘅人有边个唔贪财嘅？呢度算系人间仙境嘅话，呢度嘅主人如果要帮边个？边个就自不然会得到好处无限呢？如果神仙要一个人死，自不然就走唔甩，咁咪最简单不过嘅事。而家呢度嘅人究竟要做乜嘢呢？只要听到佢哋嘅讲话，立即就会知道马校长佢个人系凶系吉。咁呢度嘅人确实是不食人间的普通烟火，要食的是人间烟火的精华。这样的人当然与众不同，他们全部是军人，不过讲话呢从来听不出有那种普通常见军人的恶习。是人都知道，平时见的军人他们开亲口呢都会讲出助语词，助语词呢经常就有扑你的街啊，日日死咁多人，点解仲未见你死啊？喂，食屎啊你！未死过咩？你老味啊！不过呢度嘅军人咧就唔同啦。而家听到嘅第一句话系主人开口先，佢滋滋悠悠笑住讲嘅。马校长，今日累你走咁远路嚟到呢度。我好过意唔去，第日我会上门去探你嘅。一句客气说话，令到堂堂军校长马侯爷上气接唔到自己嘅下气，忙乱之下先敬个军礼，连忙单脚下跪，急扣上半个响头躬。呢度双方军人呢系咁样以礼相待。直到嗰位上咗年纪嘅本地最大闸门主人上前一步要拉马侯爷，人间仙境大闸门主人佢说话唔多，面大笑，睇嚟好有份量。好快又见到军校长马侯爷，双手接过一样嘢之后，突然间感动到泪流满面，头发出汗，两眼发红，成哭泣声。 我下官马海，从此随时以死相报，你未能报答总司令万分之一啊！ 讲完，双脚又再跪低，躬躬躬躬，连扣八个响头。呢度所做嘅一切，当然系秘密，更加冇人会睇见。说话唔多嘅大军人。会面时间未到一刻钟就告辞离开。听讲大丈夫啊，几时都是一刻千金的啦。事后两天，有一日马侯爷在校长办公厅里头，正开心地用两只短手掌捧着玩弄又观看着。那日用大堆激动眼泪加扣响头换来的金榜提名最新委任状的时候， 忽然有副官入嚟报告，报告大都督、军校长、总教育长。佢话毕业嘅最高年级军校学生同全体教官佢哋已经到达大教场，同列好咗队形。佢哋而家系恭请校长作重要训话。马侯爷听咗啊，好似如梦初醒咁，放低手上嘅香烟，系烟灰缸，斜眼侧望时辰钟，自言自语讲： 哦， 原来系咁啊！时间过得好快啊！好啊，好。一边讲就一边起身，伸下懒腰，其中一只手系向上，一只手系向下。嘿，呢阵时身边一个动作快速嘅副官趁势准确，嗱嗱声帮马侯爷谨慎认真着上咗外勇料威武军外套，再由两个副官喺前边引路，行出校长办公厅门外，搭上日日都有人抹到一尘不染嘅军用吉普车里头。呢位高贵上等人唔着布、唔食素、唔行路嘅新晋升都督校长，好快到达军校大教场嘅中央，而慢慢落车。突然听闻一阵阵响声，原来呢度有众多学生喺众教官嘅特快演练变化之下，用兵法变出多种阵势，突然又快速咁将啱啱落吉普车嘅马侯爷从三面非常整齐咁包围住。咁快速嘅演练，成咗天大嘅掌声加呐喊拍打声，等于热烈欢迎，而先要惊天动地啊！呢阵时，万人之上嘅马侯爷三步两脚就登上咗中央司令台，面对三方密密麻麻无数人头嘅齐声呐喊，请大督督校长训话。马侯爷听得清楚啊，向下一挥手。本来惊天动地的长响叫喊，突然又变成鸦雀无声而宁静得出奇。面有笑容的马侯爷一声尖叫： 副校长、教官们，啱先你们的所有演练我一眼就看出，全部按照本都督的一一指定而去教，学生们的所学亦都系按照本校长嘅一一规定而去学，如此嘅做法好极啦！我有两句话望你哋记住：第一系教而优则升，系升官发财嘅升；第二系学而优则仕，仕等于系普通学生会变成军事长官。 讲到呢处，马侯爷忽然间心谂。 不奇啦，我今日讲话点解会特别响亮嘅呢？哦，哈哈哈哈，原来上下都架设咗喺外国买翻嚟嘅天与地播音扩大机器嘅结果。唉，总之外国啲嘢啊乜都好，今日该讲啲乜嘢呢？教官们、同学们。你哋自从进入军校大门，个人嘅身份立即唔同，你哋个个都有幸先得变成军人。你哋当中一定有人会问：马公何出此言呢？我嘅话会错咩？军人系爱国嘅人，爱国先做军人。军人是最有灵魂的人，军人是最不怕死的人，军人不知救国，没有军人就没有国。为什么经常说国难思良将，国家有难军人就是救世主？你们做了军人是九世轮回的造化。听古人说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这种说法啱了一半。我话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兵书最高。唔读兵书，冇强大军事人才，注定会亡国。你睇宋朝嘅徽宗皇帝，若论饱读经书，确系无人可及。积极文才挥毫，吟诗作对，无人可及。 龙飞凤舞的当众写字作画无人可及，官花色玉通今古及到民间，玩弄女人嫖妓亦无人可及。咁特别聪明的一国之君，点解两仔爷都成了外国可怜的俘虏啊？年纪轻的皇帝就成了别国的囚犯，老死做异邦之鬼魂，点解啊？好简单，归咎原因是他未读兵书，不懂军事，统领不到军队。有人说宋徽宗皇帝皆因好色所以灭亡，这样说是不是几明白历史人物的本质意义？本校长说大丈夫好色又算得什么呢？往往错的都是那些穷心未尽色心又起没一日之食的穷鬼痴人而已。女人是什么？是衣服。这句话是三国时代的汉中王刘备说的，君不见春秋战国的齐桓公，齐桓公他自己亦公开讲是好色之人，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位霸主，威震天下。副校长们、教育长们、教官们、学生们，我话俾你哋知，天下间最唔好色嘅人系咩人啊？系所有嘅太监，佢哋从嚟唔好色，佢哋做得啲咩呢？嘿嘿，好似宋徽宗皇帝咁样嘅人，佢错喺边处啊？佢好多书都用心去读去学，一啲都冇错，但偏偏错在兵书未读。他不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样的道理，那年突然有事，他连走难的本事都没有，所以立即改变了他两仔爷的命运，从此过着连猪狗都不如的悲惨囚犯日子。事后还害了那个不知好歹一心要精忠报国的大将军岳飞父子，他们立即起兵，一定要直捣金国的黄龙府，救出阴徽二宗皇帝。结果勇猛非凡的岳家军队未出得国门，先引来自己杀身之祸。岳飞他不懂政治与阴谋这一套，他都不想下救出旧皇帝，新皇帝岂不是变成了庶人废物吗？当时的朝廷立即要岳飞去死，是为了维护身在位皇帝的利益。岳飞他不知道天下间哪个都是个人利益高一切。后人叹息，忠义引用的将军未能死在战场上敌人之手，反而死在自己最大的官场内。注定倒霉的徽宗他只知道有多才多艺和文学，尽管是勤奋，所有的博览都是那些没有办法保住他国家和自己的群书，有个屁用啊！ 哼，马侯爷训话只需一批古人到到咁，人海般的学生声势如云的大教场内，又见一阵掌声如雷贯耳响，叫个不停。得意的马侯爷再向下一挥手，变成立即叫停的符号了，人人要继续静耳听贵音，冇人会发出自己嘅声音。 我要继续话俾各位知，啱先讲到军人、军权、军事确实厉害，非常有重要，不过并非系永远天下第一嘅东西。我发现喺世界上仲有一样嘢同样系厉害嘅，甚至更厉害于军队、军事、军权嘅嘢，叫咩呀？我想由你哋嚟答我。点呀？冇人答得出咩？我今日既然系向你哋训话，我当然会顺便话埋俾你哋知，望你哋今后人人都有大本事，我自不然会高兴。你哋本事越大，本都督面上就越有光彩，当然又唔辜负上级总司令部嘅忠望。 我有责任话俾各位知，教导各位。因为本官身为都督，都督人物就系政治嘅化身，又系有备而来最好嘅思想，再加上完美嘅灵魂而合成。我要把握住你哋嘅性命同好多军人嘅性命。军队生存更重要嘅嘢系政治，都督就系乜嘢事情都要监督，最重要嘅监督系人命。监督手段全靠政治，冇政治嘅军队注定会灭亡得快。你哋睇啊，宋朝嘅岳家军首领，佢哋因为唔懂政治谋略。如果有人要讲，请问大都督，世界上有边支军队最唔识得政治嘅呢？我可以即刻话俾你哋知，最唔懂得政治偏偏又强大嘅军队，系唔止所向无敌岳飞嘅岳家军，仲有更唔识政治嘅，有当年明朝李自成嘅军队。君不见拥有全国兵力军队嘅明朝，所有官兵将领亦灭亡于李自成带领嘅大军咩？能够将明朝一下灭咗，系李自成嘅起义大军。但系奇怪嘅系，明明嗰阵时已经成咗新皇帝，乜嘢都有嘅李自成，佢唔够三个月嘅功夫，又突然全面兵败如山倒，名列身亡，死于乱军。咁快速嘅收摊皇帝喺世界上亦都少见。究其原因，佢系冇通晓政治嘅军师。虽然最多人马都属于只有勇冇计谋，乜嘢事都做错，所以失败。讲明朝灭亡历史，应该暂告一段落啦。我而家又要向你哋提问，乜嘢叫都督啊？乜嘢叫都督啊？我哋全国最大嘅军校，点解要设立都督制？点啊？啊？冇人答得到啊！啊，果然冇人答得到。啊，唔紧要，唔紧要，我会话俾你哋知嘅。都督制度亦就系样样都要管住，样样都会管，会管嘅人先可以去督去促，所以叫做都督。都要監督住嘅範圍包括上天入地、刀山火海，以及你哋嘅衣食住行、食飲屙瞓，想乜嘢準備做乜嘢都要管。包羅萬有嘅管與教嘅事情係萬分重要嘅事，咁先算得係名副其實嘅都督。所有都要督督督督督，話督是最简单，用什么手段去督才是最有效，是至关重要呢？天天都口头叫督叫促，如果没有效不起作用的大都督等于白督，如此的都是白督就不如不督。如果避免变成白督呢，要靠政治，不懂政治的督就等于乱督，什么事情都乱督促。好似一时想起识一句话，按常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就急急落命令将所有的太监都一律帮佢娶老婆，有咩用呢？乱督不通，冇话唔出事嘅。我仲话俾各位知，从前有一位皇帝系晋惠帝，有日佢心情零舍好，忽然听到有大臣上报话，好多地方皆因时年唔好，缺少米粮唔够食，而饿死嘅人好多。晋惠帝听咗就突然一声阴笑，之后就对大臣讲：真系估唔到有咁多地方嘅人咁蠢嘅，你哋应该话俾佢哋知，本皇上我都唔系日日食饭嘅，有时会食肉粥。同样可以饱肚， 使唔使搞到饿死咁嘅地步啊？快啲教会佢哋煮肉粥食啦！各位，呢、這个就系历史上乱笃嘅真人真事。 嗱，马海喺呢个出名嘅军校度咁样嚟训话，会唔会乱咁笃啊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